突然叫起来， 那边来的可是破军的坐船。 腾格斯朝着船头所指的远方挥手，判官郎君不由自主地挥动断掉的右手向前走了几步，到船头见闻身边。破军坐船的灰色外形在远方海面上升起，在它两侧则是排列成若干小阵型的船队。这些战船大都是中型和大型战舰，既有西洋式样的盖伦帆船、多层划桨船，也有中东的阿拉伯帆船，更多的还是中国式样的浮船、蒙冲和楼船。这些装载着重型大炮的武装船，就算在各国海军阵列中也算是主力战舰，但排布在破军坐船周围就显得极其渺小。建文对青龙船下令，迎上去。青龙船发出呜呜的长吟，轮盘飞转，没多久就到了破军坐船旁边。破军的坐船与正提督的宝船大小相仿，或许原本就是刻意按照宝船模样仿制的。船身硕大无匹，船首楼里安装了四门重型红泥大炮，高达三层的船尾楼中每层里都有若干门火炮，甲板上的船楼也高约数层。驱动船只行进的是十数面巨帆，所以行动速度极其缓慢。待青龙船靠近船尾，破军坐船后面竟然打开两道门，里面竟是可以驶入的。青龙船驶入破军坐船内，只见里面异常空旷。青龙船算上龙头也不低了，可是进到船里距离顶棚竟还差着不少。青龙船也曾被魔加罗号吞噬，但破军这艘船只怕连魔加罗号也能吞下，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大船坞。老何早在栈桥上等着，他引了建文、判官郎君等人沿着楼梯一层层上楼。腾格斯刚看完蓬莱水军和大明水师的前锋交锋，正在兴头上，一路上都在自顾自说他在明军水师的所见所闻，还有两军交锋的大场面。建文和判官郎君都不理他，他们知道大战已然开始，都在考虑自己在这场大战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有哈罗德听得津津有味，还要和腾格斯辩论上几句。一行人沿着可以并排走五个人的之字形楼梯一层层向上爬，等到爬到最后一层，建文再向下望去，只见青龙船已经小得只有长凳般大小。出了最高层的楼梯，视野豁然开朗，偌大空阔如广场的船尾楼顶层甲板中间摆了一面小圆桌，桌上摆着腌萝卜干、腌瓜条、笋豆和咸鱼干四样精致小菜，一个瓷盆里盛着白粥，另一个瓷盆里装着几十个馒头，桌上摆着五双碗筷。破军披了一件红色绣花战袍，坐在中间的凳子上，四周摆着四把椅子，身后是两名侍从。破军见判官郎君只剩一只手，似乎并不觉得意外，只是匆匆一瞥，然后对建文、腾格斯和哈罗德说道，饿了吧？等你们多时了，来吃早饭吧。建文等人本来带着多少问题想问，只见破军居然泰然自若地邀请他们吃早饭，原本的问题一下子都忘干净了，只好跟着坐下。随从给他们每个人盛了一碗粥，只有判官郎君不肯坐下，站在桌边。为何不坐？吃了早饭才好生了力气去厮杀。破军端起粥碗，夹起一块腌萝卜干放在碗里。判官郎君抬起右手给破军看，说道，我还没学会左手拿筷子，就先不陪着了。说着他看到一艘怪模怪样、船首如同张嘴欲吞的狮头白色大船正从破军坐船旁经过，这船长得怪模怪样，船身披挂着铁板装甲，狮子嘴里伸出一门大炮，周遭舷窗也伸出许多大小火炮和喷筒。判官郎君指着问道，算你可能借我一用。破军埋头喝粥，眼皮也没抬，只是略微点了一下头。 判官郎君像是得了大令，抄起桌上的筷子戳了两个馒头，紧跑两步跑到船舷边，翻身跳了下去。建文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以为他被砍掉右手得了失心疯，也跟着跑到船舷边上去看。只见判官郎君已然落到酸泥船的甲板上，酸泥船的指挥官见是判官郎君，赶紧行礼。判官郎君也不多言，立即接过酸泥船的指挥权，战船转弯，在破军坐船前面兜了一圈，两个分队的舰船向他靠拢，排成独立的西行阵型，然后一起加速朝着前线疾驰而去。 哎，这个小郎君断了只手还是不长记性，难改这个急火火的狗熊性子。 破军笑着把碗里的粥喝完，放下粥碗对老何说道， 命令全舰队缓速前进，让小郎君先打个痛快，出出这口恶气再说，然后急召他们退回，向主舰队靠拢。 大哥，你这莫非是要……建文想起蓬莱大炮的巨大威力，他大概猜到了破军的战术。 敌强我弱，也唯有此法了。 破军背着手朝着判官郎君前进的方向观望，船尾楼是破军坐船的最高处，四周又空旷，能看清十几里外的战场情势。 让第一阵列的一等战船用重炮替小郎君开道，另外从两翼分出两支中等火力的分遣舰队，保护小郎君的侧翼。 老何领命下去，挥舞主帅的将旗，向周遭辽舰发令。在两侧的船阵里，果然各有一队战舰快速驶出阵列，朝着前线奔去。经过第一阶段双方快速船只的火箭对射，两边的第一阵列主力战船赶到，开始了船头红衣大炮的对射。由于红衣大炮分量过重，且后坐力巨大，即使是大福船这样的主力战船，也只能在船头安装一门。双方的阵列线上都有20艘左右的重型战船，双方的红衣大炮对射，在双方的阵列中都激起巨大的水柱，偶然有炮弹击中船甲板，造成巨大爆炸。有时一发炮弹恰好击断船桅杆，造成船上更大的混乱。之前使用火箭对射的双方快速战船，此时用光了火箭，穿梭进了对方的重型战舰之间，使用小型的佛朗机炮和喷筒射击。重型船阵的船舷也伸出许多轻型武器，和这些深入敌阵的船只对射。海面上水柱在数十条大小船只之间不断被激起，白色烟雾带着浓重的火药味，很快遮盖了整个海面。能看到的只有船只巨大的黑色身影，喷吐的大小火舌，以及船只爆炸引起的火光和爆炸声。一艘明军水师的大福船靠上蓬莱的盖伦帆船，两船船舷相接，明军船上的陆战士兵纷纷跳上敌船，展开肉搏战。蓬莱士兵用火铳和装满铁砂碎石子的小炮扫射大军涌来的敌人，无奈明军虽然有数十人被打倒，剩下的人却不畏生死，前仆后继地冲上来肉搏。双方在甲板上短兵相接，蓬莱军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肉搏方面显然不是明朝正规军的对手，眼看甲板要被敌人压制，明军的大福船却忽然发生爆炸，蓬莱的士兵顿时欢呼雀跃，明军心怀恐惧。只见一艘白色的狮头船朝着明船直扑过来，狮子嘴里的大炮喷出火焰，明军大福船再次中弹发生爆炸。见蓬莱船上的明军失去斗志，有的被反攻的蓬莱军杀死，有的跳海逃走。判官郎君的酸泥船带着船队朝着明军船阵冲击，明船被他强大的火力和迅猛的突击逼得连连后退，好几艘船只被击毁。前线的蓬莱船只受到鼓舞，也都展开反击。眼看明军的第一阵列被打得七零八落，不远处又一排明船用炮火开路冲过来，补上前方的空缺。海面上上百艘船只拖着长长的白色航迹厮杀，炮火像冰雹一样砸向对方船只， 判官郎君显然是想再次突破明军船阵，直达正提督的宝船，报断手之仇。可是当明军第三波战舰的战列线赶到时，他意识到敌人的阵型极其厚重。在坐船上的破军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熟悉正提督的作战方式。远远看去，只见正提督将超过自己几倍的重型战舰排成了十道战列线，一层层地朝着前线压过来。明显可以看出，判官郎君在突破到第三层时已然失去锋锐，渐渐陷入和敌人的缠斗中。正提督显然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拖蓬莱军进入消耗战。建文看到破军的脸上渐渐有了阴霾，他让老何命令判官郎君开始撤退。当前线的蓬莱船只看到主帅的命令后退时，战斗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折损的船只已超过三分之一。明军的损失比他们略多，但对方损失得起。此时海上已然有许多船只在沉没，有的才沉了一半，有的只剩下桅杆还露出水面，海上漂浮着难以计数的破木板。判官郎君命令所有船只缓缓后退，尽量和明船拉开距离。蓬莱的船只躲避着船只残骸，边开炮边后退，并且尽量将落水的友军拉上船。明军步步紧逼，似乎并不想让蓬莱军撤出他们的射程，双方的船头似乎是粘在了一起。恰在此时，被破军派出从两翼包抄的两支快速机动部队发挥了作用，他们从两侧炮击挺进的明军，造成了明军的迟滞和小混乱。前锋的蓬莱船队终于借机和明军拉开距离。好机会，酸泥船上的判官郎君和破军坐船上的破军建文都精神一振，破军立即命令老何向蓬莱炮台方面发射信号。通通通，三发红色信号炮发射上天，在高空炸出三朵红色火花，这是引导蓬莱岛的四门主炮开炮的信号。从一开始，破军就决定要在主炮射程内作战，只需第一次齐射就足够葬送明军水师的斗志。判官郎君的出击也仅仅是诱敌深入的作战，只需将敌人引进主炮射程，蓬莱军就胜利了一半。三发信号弹形成的火花逐渐在空中熄灭，变成三朵烟云，很快弥散开。破军期待已久的那四声炸裂长空的炮声并未响起。嗯，发生了什么？破军心头闪过不祥的预感，他紧紧握住腰间的宝剑巨阙。又过了好一会儿，蓬莱方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明军似乎从未担心过昨日打得他们心惊胆战的巨炮会发挥威力，排成十条战列线的庞大阵型一波波的边开火边朝着判官郎君的前线压过来。破军只好命令全军停止后退，后退中的前锋部队撞到后线岿然不动的主力船队，只好再次向前冲锋。明军和蓬莱军再次绞杀在一起，经过一轮炮击，双方船只靠近，士兵们用小炮和火铳对射，趁着一轮射击造成的烟雾，判官郎君带着一群勇敢的投枪手跳上敌人甲板，展开白刃战。他虽然失去右手，但单凭左手依旧能把一把沉重的斩马刀使得如同草棍一般轻巧。转瞬间，他砍倒了十几名明军，一个明军的游击抽出两把雪花钢刀，舞得花团锦簇地找他单挑。判官郎君呸了一声，将嘴里混着火药烟的异物吐到甲板上，单手捂着斩马刀迎上去。对面的游击武艺也不差，和判官郎君的单手斩马刀居然打成平手。双方交手了三十几个回合，判官郎君才瞅到一个空隙，一刀狠狠劈在对方的头盔上，将对方的脑袋像劈西瓜一样剁成两半。跟随判官郎君的标枪手士气大振，发出哦的欢呼，将手中的标枪朝着敌军掷去，刹那间又戳翻二十几人，剩下的明军抵挡不住，只好跳海逃命。判官郎君扭头望向破军的主船，主船上帅旗和红色的战斗旗高悬， 激励全军突进的鼓点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老何手里那面大令旗也还在左右飘动。判官郎君知道现在除了硬碰硬的战斗没有别的办法，他跳回酸泥船，又朝着另一艘明军船驶去。宝船上的郑提督也在紧紧注视着眼前的战局发展，一夜激战在甲板上留下的血迹早已被擦洗干净，血腥味也被海风吹散。郑提督站在船头观察着破军方面的动静，现在郑提督的船队占有绝对优势，这优势不光是数量上的，也在于他对数量优势的良好运用。早在判官郎君突袭前，郑提督就已经计划好将水师的近400艘船分成三部分，100艘交给王参将带领的左翼，100艘交给监军率领的右翼，自己率领剩下的大约200艘船为中军，吸引破军的主力正面对决。他早就猜到处于劣势的破军肯定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以前锋为诱饵将明军引入射程，用蓬莱的巨炮轰击后再趁着混乱全军突击，这其实也是破军唯一的选择。王参将的左翼游击船队早就脱离主队，迂回到了蓬莱岛发动攻击，破军的兵力捉襟见肘，本岛完全没有留下驻留舰队，四门主炮又必须用来对付郑提督的中军，自然只能用要塞炮还击。王参将缠住蓬莱岛，惧怕后方有事的破军唯有回师救援，但自己的中军绝不会放他退出战线，右翼的100艘船将在最后时刻作为总预备队投入。现在前方战局完全依照他的初始战略顺利进行着，他甚至组织了俘虏船去捞起落水的蓬莱水兵，以免干得太过赶尽杀绝，以后让人说自己做事太绝。此时郑提督清楚地看到青龙船带着十几艘船转头快速脱离了破军的座船，他猜到这是建文带着少量船只去救援蓬莱，破军船头的令旗还在挥舞，身穿红色战袍的破军身影也依稀可见，与建文声色的统帅才能要想对抗王参将的左翼100艘船只怕不过是杯水车薪。战争能胜到七分就行，不必追求所谓全胜，何况这也非我所愿。郑提督眯着细长的双眼望着远处高耸在蓬莱船队里异常显眼的破军座船，然后对身边的中军下令，让后方待命的三波船只也都压上去，不要给蓬莱叛军喘息之际。王参将的船队昨晚就出发了，在海上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直到早上破军的主力到达前线之后才出现在蓬莱岛。由于他出发太早，甚至都不知道判官郎君夜袭宝船和郑提督对决的事，当蓬莱岛炮台上的士兵们看到月牙白的明军船出现在近海，造成的慌乱可想而知。此时的蓬莱岛不但没有一艘驻留战船，甚至做不到所有炮台上都能配备足够人数操纵暗防火炮，除去四门主炮的炮手，最好的炮手都被破军带走，现在炮台守卫的只是充数的辎重兵和工兵罢了。别看王参将和判官郎君硬碰硬死磕不是对手，要是捡漏子打便宜仗，王参将绝对是一把好手，他几十年的军界生涯能够一帆风顺，靠的就是在战场的机灵。看到蓬莱的大小炮台、冷堡、元堡上的士兵慌乱的样子，王参将知道自己建功的机会又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